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很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很动心。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我们今天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也欢迎你通过听听 FM 来跟我们互动。首先今天这样一首歌曲为大家带来热闹的开场，这是由张含韵所演唱的新歌《放肆热爱》。 即将开始了，你准备好了吗？ 快加入这场动感 party， 赛道尽头听见狂欢的回响，不愉快就尽胆起，瞬间得以释放。 Ready and ready to go， 冬天刚好出行，请科学到太空，夏天歌曲热爱留存在琴键，热烦热烈悲伤热爱，和你并肩的期待，喜欢香蕉一样相伴，肩并肩畅快。 是张含韵为某手游所演唱的四周年主题曲，这样一首《放肆热爱》，也是感谢成长过程当中一路相守的每一个瞬间。在两年前的今天，周迅推出了一张翻唱 EP， 用发行的日期来命名，就叫做1227。我们来听当中这样一首翻唱自黄莺莺的老歌，这首《春光》。 黑默默稀落的春光，洒在你迟迟的脸庞，落在那起伏的胸膛，将你的心像细雨般的飘飘荡荡，低沉浓浓的渴望，为始终只愿倚着窗，等有情人相离望。 窗外的人儿啊，你也只能暗暗笑他的衣裳， 窗内的 伤心只开窗，黑默默稀落的春光，将你的心慢慢烫。你始终只愿意这窗， 终于想起来了， 曾经想赶快长大的乖孩子呢。 在2017年的12月27号，拉拉徐佳莹推出专辑《心理学》，专辑是黑白灰的封面呼应音乐当中明暗不同的气质。专辑里有唱跳结合的《现在不跳舞要干嘛》，也有情感深邃的《言不由衷》，还有刚刚这样一首用童年来回忆反衬成长烦恼的儿歌。而在2006年的12月27号，曹格推出了专辑《Superman 超级男声》。这是他在滚石推出的第二张专辑，也是他第一次将 Super 系列用在了专辑的名称当中。我们即将听到的便是这样一首同名标题、主打复古舞曲风的 Superman。 不吃力的大眼睛，眨不停，灯光水人影摇曳。心情很危险，就让我们跳不停。我的爱这么多 Come on! 你身上的味道让我神魂颠倒，你嘴边的微笑让我不想睡觉。跳一跳，扭一扭，转个圈，看着我，我就是你的 Super。 Superman， 那个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由曹格作词的《睫毛弯弯》，一首有着民族风、俏皮可爱的歌曲。 来自于王心凌2005年12月27号发表的专辑 Cindy with you。 这感觉真好、oh, 你对着我微笑温度越来越高怎么办才好眼神的毛毛小鹿在乱跳 跳上了心扉 心情到秋千脸上红苹果 滋味真甜美 Baby 你是谁为什么我变成胆小鬼好喜欢你却说好久不见你才见第一次面风吹吹什么吹一见钟情的人睫毛弯弯眼睛眨啊眨话说到嘴边怎么会转弯你的微笑像月弯弯气氛好浪漫需要你陪伴睫毛弯弯眼睛眨啊眨心动的世界变得好好玩来玩大风吹吹什么 是我们健忘才把爱留在过往回忆如被风吹散我该如何抵挡怎么才能回到你的身旁当我们拥抱着太阳不知背后的影子多长还以为我们够坚强难道是回忆说难道是回忆说 I'm missing you, I'm missing you, yeah 让我回到起点让我

薛凯琪的小鹿回来了，有着童话一般美好清澈的感受，也是他在上周刚刚发表的一首单曲。 很久没有小鹿乱跳乱撞，心如止水还真不错，多久没有更新你的近况，理智终于打了个胜仗，如意外收工后要读一本小说，话未完的话准时睡没人家，谁想到被拉进朋友的聚会里面，当你笑着出现，防御在一瞬间崩塌，小鹿从天而降，心里空荡荡，像他的天堂。他和从前一样，为了你而疯狂，差一点撞出了我心脏。时间在一瞬间崩塌，像触电时一样，紧紧抱一下，竟没有尴尬。你怀里的温暖，你侧脸的微凉，原来我都没忘。小鹿别慌，啊，再留一下，啊，和你一起别来无恙，再做到有艺术我们最长，稳住呼吸，笑容再多点坦荡，要像个真正的老友那么自然。明明我很享受一个人的世界，像答应过你那样好好生活，小鹿从天而降，心里空荡荡，像他的天堂。他为你疯狂，也因为你成长，借你两眼继续去飞翔。时间在一瞬间崩塌，像分别时一样，祝福和再见都不用多讲，就让今晚月也像当时一样，在心里轻轻的， 小鹿回来了。这是来自于薛凯琪的全新普通话 EP《请君如梦》的第二首单曲。那下面这样一首歌曲不太像新歌的新歌，来自彭佳慧，这是来自于电影的同名主题曲《鳄鱼》，由罗文宇作词作曲，复古摇滚的曲风，简单直给。 是你让我勇敢对抗。 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开车行驶在公路极无边，又离开自己的感觉，唱不完一首歌，剩下黑眼圈，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黄昏在美中要黑夜，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困难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夜，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相爱已经幻灭，在美中要黑夜，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说你想要找个宽厚的肩膀，问自己带你到什么地方，看着明天，告诉我你不会紧张，跟着我海角和天涯。我说我想要找个避风的港湾，谢谢你陪我到任何地方，你的宽容还有我温柔的包容，没有泪的夜晚是天堂。我说我想要找个避风的，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十位，单依纯《萤火虫》。 你看渺小的不息的萤火虫。 第九位，那人齐木格《苍天般的母爱》。第八位，陈奕迅《孤勇者》。第七位，易烊千玺《四字歌》。第六位，毛不易《无名的人》。 我不过想亲手触摸弯过腰的每一刻。 第五位，徐佳莹《以上皆非》。 世上云朵卷寒结束一夜。 第四位，袁娅维《月亮忘了 Kismet》。第三位，小霞无聊的。 怪我太深爱着你。 第二位，孙燕姿世界终结前一天。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早上七点，早上好，您嘞。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刚刚送完了孩子，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我是大佐， 我是。2022年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 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音符传递冬奥力量，冰雪送上新春祝福。1月7日至25日，月相约喜相逢，国家大剧院2022年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踏雪归来，指挥家吕嘉、张毅、李新草、杨洋、李彪持棒，吕思清、黄斌、宋飞、迟小秋等国内知名艺术家重磅加盟，十支国内一线演出团体，耳熟能详的中外经典，这场冰雪与音符共舞的音乐盛宴，邀您共赏。

当然猜不透你心底有多少的小秘密。 新歌八号 Into One， 风吹沙成海。 熠熠星海 Wonderland Wonderland。 新歌九号刘文君别来无恙。 我能靠离开以后还能一如往常，就趁许久的你请别帮忙。 新歌十号王一哲最佳期限。 可我已经没有一家资格。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我们分享到的是本周进入到推荐行列的新歌作品。首先我们带来的是新歌一号，这是袁娅维为大型纪录片《紫禁城》所演唱的这样一首主题曲《字里行间》。 别致惊觉，清风清风轻声半夜鸣蝉，是谁在闻远歌静水灯窗前，藏起沉默的书签，一本一本记录漫长时间，历史星辰浩如海天，聚落在封面的灰尘，字里行间会心伤。面对世界疑问总是万万千千，期望你找到一个想要的答案。等河流穿过几座山，翻过几道岸，蜿蜒在百转千回中靠岸。面对世界回答也有万万千千，希望你找到一个安心的答案。也许曾千里迢迢寄往远方出发，等待困惑的一颗心，那是家。 清风何处奔向青天，是谁在闻远歌静水灯窗前，找到沉默的书签。一本一本记录漫长时间，历史星辰浩如海燕，拂去落心声。面对世界疑问总是万万千千，希望你找到一个想要的答案。等河流穿过几座山，换过几道岸，蜿蜒在百转千回中靠岸。面对世界回困惑的一颗心，那是家。面对世界回答也有万万千千，期望你找到一个安心的答案。也许从千里迢迢寄往远方出，困惑的一 远方出发，等待困惑的一颗心，那是家。 这是本周新歌一号张碧晨的《字里行间》，这首歌曲也是大型纪录片《紫禁城》第五集的主题曲，呼应剧集以求知的角度来看待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以及对西方知识体系的学习和借鉴。而接下来本周新歌二号是袁娅维为游戏《地下城与勇士》DNF 的全新官方动画代号 HIME 演唱的这样一首概念曲I Will Be The Star， 国风和摇滚相融合，唱出了一往无前的勇气。 穿越云海，看见梦醒古辽阔存在，微光晕开，我眼角花落不稳的等待，从废墟一路走来，感受恨与爱，鲜艳的玫瑰被掩埋。我们见过太多真正绝望，希望伤痕化作了勋章，抵抗黑暗不惧信仰，造就无尽的倔强。才是你给我最深的交换。 跟他吵的话说不出来，我变得不习惯没有你在的夜晚，把时间暂停下来，那些戏都无法取代，牵你的手，掉下所有坏，安稳睡在我胸怀，牵着你的手，散不到未来，幸福守护让我来，不再让你受伤害。In your eyes， 有我在，有我因为你存在。从今以后，眼泪交给我保管。Oh, in my life， 有你在，世界因为你精彩。你只要负责，成为我的最最爱。我渐渐地明白，为什么人需要爱。轻易的话，朝我走过来，跟他吵的话说不出来。牵你的手，放下所有坏，安稳睡在我胸怀。牵着你的手，散不掉未来，幸福守护让我来。 这是本周的新歌三号，收录在萧敬腾的新专辑《隔离房间2827》当中，这样一首主打歌《最最爱》。这张专辑的很多工作都是在因为疫情隔离期间完成的，而专辑的名称正是《隔离的房间号》，也是记录了这样一段不寻常的经历。这首萧敬腾所带来的《最最爱》，最早是在2018年为他担任导师的综艺《最美和声》创作的，也曾收录在学员唐一家的 EP 当中。不过呢，这一次是萧敬腾自己拿回来演唱。接下来本周的新歌四号是詹雯婷的全新单曲《文风》。焚风，那这首歌呢，今天才正式发表，我们就来听一下飞啊自己的介绍。这首《焚风》， 大家好，我是飞詹雯婷，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我的新歌《焚风》。《焚风》这首歌的歌词中提到，焚风吹来，焚化不该爱的爱。原本象征诅咒的焚风，转化成为祝福。当焚风经过，烧掉不该留下的，留下的就是清爽自在的自己。 焚风 天色也重播着画面，越感动的越是伤感。走的歌路遥远，总会有转弯。每个人的身上没有点尘埃，哦，自己太厉害。终于能翻越回忆的低谷山脉，芬芳吹来，繁华不该待。风浪从来就不属于承担，芬芳吹来，繁华失去爱戴。就算也笑我远散。 升起来，花谢了再开，梦醒了不在，总会有太多问题要你猜。 去流浪，拥抱每天的精彩，去歌唱，这世界值得你全力去爱。落后了就要快，跌倒就站起来，生命不过是一场和自己的比赛。别被痛打败，笑着战胜无奈，勇敢从不被平庸掩埋。又有天边外， 星星月儿白，太阳明早就会升起来。花谢了再开，梦醒了不在，总会有太多问题要你猜。 去流浪，拥抱每天的精彩，去歌唱，这世界值得你全力去爱。 落后了就要快，跌倒就站起来，生命不过是一场和自己的比赛。别被痛打败，笑着战胜无奈，勇敢从不被平庸掩埋。看人生海海， 这首父亲的童谣是电影《误杀二》的主题曲，由创作影片原声的音乐人胡晓鸥作曲，影片监制陈思诚作词，主演肖央和陈思诚共同演唱，本周的新歌五号。 点亮浮世尘埃，你存在就是我存在。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嗨，大家好，我是歌手金美儿，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 Sing together。 张开翅膀自由飞翔，让阳光照进我们的胸膛，路就在脚下，从未彷徨，朝着那心中不变的方向，拍拍肩膀抖落风霜，把信念装进我们的行囊，梦想在前方，冰雪闪亮，不同语言，或许相同的力量。我们一样不敢平常，赤子之心依然滚烫。哪怕流过泪，哪怕受过伤，不忘初心的模样。我们头顶灿烂的星光， 与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大声喊新年好，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居然之家，跨年换新活动进行中，爱依瑞斯沙发低至5999元，还送转角皮墩，更多爆款咨询4008180096。 拥抱， 拥抱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 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 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 拥抱，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 这一年，这 我们拥抱长空， 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大地， 拥抱世界， 拥抱世界。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给 新 年 一个拥抱。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新歌推荐，推荐 新歌一号张碧晨，字里行间。 面对世界回答也有万万千千，希望你找到一个安心的答案。 新歌二号袁娅维 I will be the star。新歌三号萧敬腾最最爱。新歌四号詹雯婷焚风。新歌五号陈思诚肖央父亲的童谣。 落后了就要快，跌倒就站起来。 新歌六号郑兴林一峰去你的城市呼吸。 在偷偷接兵，他不是故意。 新歌七号朱星杰玛丽。 让我聚餐聚餐聚餐，我当然猜不透你心底有多少的小秘密。 新歌八号 Into One 风吹沙成海。 熠熠星海，我的脸我的脸。 新歌九号刘文君别来无恙。 我能扛，离开以后还能一如往常，就趁虚就当你请别帮忙。 新歌十号王一哲最佳期限。 可我已经没有一家资格。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如果不是你在这里，我不会像现在有勇气，像雨从海面跃起，像飞鸟却不会眷恋大地。如果不是你曾光临，我的冲动和我的安静，安然无恙的回忆早就沾满了你。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 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跨。这个小时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的是本周进入到推荐行列的新歌作品。那下面本周的新歌六号来自于郑欣的全新EP，标题主打歌，和林一峰共同合作的这样一首《去你的城市呼吸》。那这首歌在讨论合作人选的时候，郑欣正巧听到了林一峰的全新专辑。就这样，两位都有着非常浓厚人文气息的音乐人也是彼此的惺惺相惜。有了这一次的合作，郑欣和林一峰普通话和粤语互相交错的唱法也仿佛再现了当年李宗盛和卢冠廷如风往事的合作。 忘记时间， 点点滴滴， 忘记是冬天， 有能力倦怠， 听着音乐， 心越来越冷， 夜在沉睡， 在心 下在下雪， 再到风吹雪， 站在能眺望的阳台， 从头顶个不打翻， 开着车疯狂的流浪， 带 去你的城市看看，心事不要管，心在偷偷执笔，他不是故意，天气捉摸不定，可能是想你给了我勇气，在你的城市大口的呼吸，做最正确的决定， 碎屑雪花融化在咖啡杯里，今年该吃什么我都给你，苦涩的口感围绕在 Oh no no no Merry Christmas， 我送给你杯碎屑雪花融化在我心底，那一句抗拒给冲动加了冰，要有些声音让我去猜去猜去猜，我 当然猜不透你心底有多少的小秘密，让我纠结到底，连话都说不清，让你去猜去猜去猜。你懒得猜，我心里有99个问题，全部都关于你，假装不知道而已。定格在尴尬的回忆里，是我又再次感动了自己。南北极带遥远的距离，守护的心很谦虚，每天每天没日没夜想你一遍两遍三遍，孤单的时候 这是本周的新歌七号，来自于朱新杰这首《玛丽》，也是他的概念影音专辑《J Loop》当中的特别篇章《冬日限定单曲》。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 Into One 的《风吹沙成海》。这张从立意到音乐都非常棒的 EP《万里》，用他们的音乐也是来带领年轻人更多了解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化。本周的新歌八号。这首是以宁夏千年历史沙海为灵感创作的《风吹沙成海》。 耳边的风，却出声不仿佛听见了谁的谜语。 沙粒之中， 踏过千年奔藏在那片片文明。 Sign and the white lights of the sky, the dreams on the way, pain in the night. We found a way to go.Drive us to the moon 西海的眼泪倒映着余晖倦意不破碎把人为心碎 和你一起回忆传奇残忍断臂时间引起光微弱的脚 千年风头凭你的肆意愁挥舞那衣袖化身为蜃楼 熠熠星海 朝多久共这一夜晚人从不会为谁而等候无尽苍穹要用一曲穿透过那片满天星斗 Run and the rain into the fire Flames on the pie dance in the night We play the brilliant glow We wrote this show for you 今年的风速苍狼依旧一呼 熠熠星海 Wonderland Wonderland 娓娓道来 清醒的渴望，眼泪压抑情绪感伤，我对爱试图再原谅，可却你视而不见，风筝它断了线，仿佛已无解，但倔强一遍又一遍，我能扛，离开以后还能一如往常，就趁虚就当你请别帮忙，曾经爱得如此刻苦如此疯狂，多失望多迷惘，收起了行囊，谢绝你在打扰裂线彷徨，那就算已被看破了伪装，无端掀起过往心慌，别来又扬，回忆的模样，离别后清醒的渴望，眼泪压抑情绪感伤，我对爱试图再原谅，可却你视而不见，风筝它断了线，仿佛已无解，但倔强一遍又一遍，我能扛，离开以后还能一如往常，就趁许久的你请别帮忙，曾经爱得如此刻骨如此疯狂，多失望多迷惘，收起了行囊，谢绝你在打扰略显彷徨，那就算已被看破了伪装，无端掀起过往心慌，别来又扬，还能一如往常，就趁许久的你请别帮忙，曾经爱得如此刻苦如此疯狂，多失望多迷惘，收起了行囊，谢谢你在打扰裂线彷徨，那就算已被看破了伪装，不断掀起过往心慌，别来又扬， 刚才我们听到的新歌九号来自于刘文君的新歌别来有恙，而此刻这首歌曲来自于王一哲的最佳期限， 过路的人们都路过我，各自挑选着闲逛着，只剩下临近过期的我，观察每一个人，喜怒哀乐，时间带不走的，只有缠绕我的包。 有限我、可我已经没有一家资格，而我大不了比现在更低的折，或许明天过后会有全新的生平来替代我。而我已经习惯这种生活，可我看着身边总拥挤到开阔，还剩多少可能最后与谁吻合。 很多人从《延禧攻略》当中的福康安所认识的演员王一哲，目前是跨界音乐推出了加盟索尼的首张同名 EP《王一哲》。那刚刚这首歌便是本周新歌十号最佳期限，也是关联到了电影《重庆森林》当中关于凤梨罐头的表述。那这首歌也是用物品的视角来定义爱情。接下来我们听到了十首推荐新歌，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本周榜单的冠军曲，2021年第49期中国榜的冠军曲，李荣浩和张惠妹对唱的这首《对等关系》。 可能我却是我做错了，